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该让你

捉弄，表示我们无意间胜负，我们只淡淡地招呼一声，多少的甜蜜心酸是我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主打。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我是王菲。 上的一心拼好过，证明你有来过。可直到我闭上眼再睁开眼，你看见什么？哪里有什么骆驼？你是真的真是假的没什么执着，是你我不是我，被爱是真的脸是大的本来没过，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天不荒。

惊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被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绝不会错。直到天长地久。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经济学家郎咸平， 人事薪酬可以市场化，可是央企本身的地位啊，郎教授是建议是不能够从根本改变的。我们可以透过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国营企业产生竞争的关系，促使国营企业进步，但是不能废除国营企业。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民营企业一旦垄断，一旦做大，就提高价格，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是民企的特性。所以呢，发射一个卫星，一旦垄断，下面就一定提价。但是国营企业呢，你有国家的使命在，追逐利润不是你的第一个目标，国家的意志才是第一个目标。那我们要搞科研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我们也需要国营企业，尤其是央企。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 我觉得对未来永远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讲，我们需要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要去畅想未来。实际上，走向未来的路是很痛苦的。啊，有一首歌叫《明天更美好》，那我说是后天更美好。明天肯定很痛苦，因为你要走向未来的美好，一定要经历西天取经一样99、81难，不断的过关，才能够走向一个未来的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企业家精神在面对未来的挑战，走向未来的过程当中，如何面对过程当中的艰险，我们需要最重要的是坚持。 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过去中国商业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30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尊重商业的30年。30年改革开放，没有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的繁荣。而这个繁荣社会中间的真正的英雄是中国民间企业家。那么对于行走在路上的创业者，我想说的是，你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如果想变得更好，需要你付出努力。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继近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态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后，上周以来一系列促进险资入市的政策文件相继落地。业内专家认为，随着险资入市步伐加大，监管层除了有帮助上市公司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考虑外，还希望借助险资的入市改善 A 股市场投资者结构。避险情绪笼罩市场，黄金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现货黄金上周五最高上探至1243.32美元，冲破1240美元关键水平。尽管随后失守这一关口，但仍然录得连续4周收涨，创一周以来最长周连涨。对于黄金未来走势，市场存在很大分歧。股份回购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10月份以来已有140家公司公布股份回购方案或相关实施进展。拓维信息10月28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5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愿意实施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亿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下 个幸福眨眼就来了。我站在这，对着再对着，遮住错的就看见对的。我站在这，看它上下对着，有两颗心紧紧相牵着，两颗心连着，怕什么呢？ 午餐之后，闭上眼睛休息一下。